朋友们大家好哈。我看到群里有些朋友吧啊又在聊哈蒋和毛的这个军事指挥哈能力方面的问题话题啊有一些争议哈。还有一些就是受哈教科书之类的影响吧，也不只是教科书了，就是说他整个的这个历史叙事啊哈，包括一些方面嘛，它都是有扭曲的。哈，它都是被胜利者全面的改写的一套东西啊。那么我就就是那个啊，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的观点嘛哈，就是我从小呢，就是对历史呢，就对历史啊，对军事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啊。我写了有十几本书吧，基本上这些书里边啊，都跟军事有一定的关系哈。啊，比如说朱元璋啊，啊，孙立人呀，啊，就是好多吧。甚至于我还研究过西方的这些军事家，比如说凯撒，哈，啊，当然我也看过像拿破仑这样的啊。毛的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伟大的军事家的这个神话吧，可能很少有人质疑吧，啊，但是全面的质疑，好像恐怕是那个卢迪开始的吧。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它是一个问号。但是呢，这本书呢，它是在香港出版的，当时吧，就大概有五六年了，我无缘得见哈，一直没看到哈。但是，我对他的这个观点嘛，是基本上是完全认同的哈。我就说的毛啊，他也是一个造神运动哈，就是说所创造的一个结果吧哈。但是最近呢我又发现像那个一些研究者说他在意识形态啊在理论方面在诗词啊这些东西啊他好多都是或者是一种啊伪造或者是一种装饰啊或者是一种一种重新的篡改吧，反正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哈，就不仅是军事方面了哈。那么我说啊，就是说站在30年代哈看20年代的老蒋啊，因为老蒋属于全面的夺权了嘛，把那些反对派啊国民党内的都打压下去了啊。那么关于北伐战争的所谓北伐战争的这个书写啊，那就基本上被篡改了，那蒋就成了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了啊。虽然他本人是一个相当军事无能的人啊，但是在站在30年代去看啊，好多国粉圈里就流传着他的神话嘛啊。然后呢还真有一个人啊，当然他是后来了，就是郭汝瑰哈，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哈，论证这些胜利跟老蒋没有关系啊。其实这个也好好理解。那么我就说嘛，你比如说你从老蒋的生平去看啊，首先说因为现代战争它比较复杂了，它跟传统的战争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他对于这些兵器啊相关的知识的这个要求特别高了，专业化的哈。但是老蒋他怎么说呢，他也没怎么进行过这个系统的学习吧，他本人可能就是说在这方面吧，可能怎么说呢，他的这个悟性吧可能也不够啊。你说他是一个属于一个政务学校吧，他属于一个军事的预科学校，还没有正式进入那个陆军，日本的陆军军官学校啊，不是那叫什么来啊，叫好像叫陆军士官学校吧，叫陆士，好像就是日本的哈。当然它上面还有一个叫陆军大学啊，就是国军里面进过陆军大学的人啊有几个，但是他们都不是特别出色啊，有一个较为出色的吧，就是杨杰啊还可以啊。有像那个熊式辉啊陈仪啊，他们就是有点像政客了，他们就是说虽然也进过陆军大学，但是他们军事水平就是说一般嘛，但是就是说，但是你没进过这个科班的，哈，他是一个必要条件，他不是充分条件，哈，就老蒋吧，他就是这个在军事方面的学历啊，就特别低吧，啊，好，这是说到老蒋，主要下面是说老毛吧，我刚才上面说了，就是说现代战争吧，啊，他对于这个专业知识的要求提高了，啊，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哈。然后我就说，但是中国的战争嘛，它有点复杂，因为它不像就世界啊最前列的那些国家啊，它保持着一些传统的特色啊，甚至说好多的，就是说 军队吧，就是说他的装备吧，就是说还保持着一个低等的层次啊。但即使这样啊，这老毛他也不具备这个做一个军事家的这个资格啊。一会儿我问论证他为什么不具有这个资格啊。就是说吧，你比方说啊，像朱元璋啊，我研究他真的有十年，关于朱元璋撰写的东西也超过100万字了哈。朱元璋呢，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啊，也是一个战术家。但是他那是一个传统的战争，然后呢，他基本上是从一个士兵起家的，就是说他一路啊带着自己的军队啊，就是转战吧，反正就是说他对于军队啊，对于将军的们这些了解，对于战术细节的了解，他都是非常的啊熟人。然后呢，就是说他天赋也比较高吧，而且他又不断的学习啊，所以说我说到朱元璋这个成像他像谁啊？他有点像啊粟裕吧啊，一会儿下边再说，反正粟裕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哈，他粟裕吧，就是说啊，他遇到一个就是说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他本身就不是水平特别高哈，然后呢，包括这些啊兵器啊什么的东西啊，这个方面嘛啊，就是也不是特别高，所以说他的在国内啊，在国共内战当中，他表现出的水平还可以，包括情报方面的一些优势吧啊，就是还可以啊，下边可能再细说，这个比较复杂。那么就是说毛吧，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基本上不跟士兵打交道哈，而且他的主要心思也不在研究军事上，他主要是哈还研究哈怎么哈就是玩人哈，怎么的那个夺取权力啊这些方面吧。基本上也不怎么研究军事啊，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士兵啊，对于这些战术细节的了解吧，可能基本上没有，而且尤其他就是没有深入的哈扎入部队哈，所以说他根本就也不满足这个条件哈，这是第二个不满足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叫什么地区呢，就所谓的根据地时期吧啊，就是徐彦前以前说过，他说一般的这些游击战术啊，就是三代王他们自己就总结出来了，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的，像他自己搞的一套他也可以，就是他长期的斗争啊，像徐彦前他掌握的肯定比毛还要好啊，因为他更专业嘛，然后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嘛哈。然后毛那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而且毛呢他是有现实感的啊，他在这个方面他有现实感，比那些书呆子那些玩教条的那些他要现实的多啊，所以说什么敌进我退啊，什么敌疲我打呀，敌驻我扰啊，还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对这个游击这方面他比较了解。但是呢就是像所谓的第四次反围剿吧，那个战果比较大，而且就是重创了国军一个精锐的部队哈，那就是陈诚的第18军第11师啊，这个部队是相当精锐的啊。但是呢这个战役吧，它是一个好像是个大兵团伏击战嘛，但跟毛没有关系，那是老朱和老周指挥的哈。可能老朱吧他应该水平还可以啊，因为他毕竟是就是航母出身吧。然后呢到了所谓第五次吧，第五次它有点特殊了啊，这个方面就特别特殊，就是说国军他战术也改变了，然后包括苏区他内部的，就是说他对于人心啊资源的消耗有点过度了啊，所以说叫谁也扛不过去啊，这个反正是最后是失败了吧，转移了啊，转移的过程当中吧，然后后来就是逐渐让毛得到了这个军事指挥权吧，但是呢他也没有并没有扭转乾坤，然后当时林彪还写了那个什么信啊，就是抗议啊，反正就是反对毛吧。啊，包括土城战役啊还也差点失败了，因为敌情人判断失误吧。然后好多战役吧，就是有些成功的，就所谓有些什么什么四渡赤匪，他那一些有是情报上的优势，其实是情报上的优势啊，给了他就是说就这个逃生啊，甚至说恢复元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吧。然后后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啊，到抗战也没什么然后有东征啊，东征值得说一说啊，东征呢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东征是毛又膨胀的厉害了，就是说有点自信心就是稍微有点过度吧，反正东征吧就是差一点儿啊，因为中央军到山西去了嘛，差一点他们逃不回去啊，反正就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吧，就是说 东征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想效果，而且还差点让人家给堵住啊。就是但是也抢了点钱吧啊，就是主要是那个晋军吧，他山西的阎锡山的部队吧，他不太给力啊。然后呢西征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全军覆没了吧，反正老毛也有责任嘛，反正这个东西它里边可能还涉及一些政治斗争啊，这个比较复杂吧啊。然后就到了抗战了，抗战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抗战因为他说就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战啊，然后他就不抗啊，就是说保存实力啊，要发展嘛。然后这个战略吧就是在那个什么是错误的啊，就是在就是赢得人心吧啊，赢得这个国际观战国际同情他可能是不利的，但是呢也好在吧，就是老彭同志他有点忤逆了啊，然后发动了百团大战嘛，然后就是这个吧，虽然丧失了一部分实力啊，要引来日军的注意力，但是国际同情啊人心方面还可以啊。这个后来吧，就是日军确实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吧，但是后来也是通过一些内部的运作吧，加上日军他这个处境吧啊，就到44年就是减轻了这种压力了。如果44年再坚持啊 ,42 年 ,43 年这种压力，我估计他真的就完蛋了啊。可能这个元气要大伤了啊，这四五年就很难啊，就是说具备那种实力啊。然后我再说吧，就是有人还说那个论持久战有多高明啊，我原来就说过嘛，我论持久战完全是错误的啊，根本就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外行人说的外行话啊。就说它是一个宣传品，实际上它等于啊，比如说就是说那个以空间换时间嘛，其实这个东西吧，就是白崇禧、小诸葛也提出过啊，最早吧那个谁也提出过，就是蒋百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以空间换时间啊，换的是什么时间啊？换的不是中国反攻的时间，因为他知道中国没有反攻的实力，换的是西方啊干预的时间啊，他说的是这个。像小诸葛吧，他怎么说呢，他在这方面吧，应该说他抗战时期表现也不是特别好啊，他说的这个吧，他还有点倾向游击战术啊，他可能也知道就是说日本不是真心要灭亡中国吧，反正我觉得小诸葛在这方面的高度不如蒋百里他在这方面吧，在军事战略方面的高度啊，因为他到过日本到过德国什么的啊，他到过欧洲，还见过墨索里尼啊，甚至还好像见过希特勒的一些重要的幕僚什么的啊，他具有一定的眼界。然后就到了我比较熟悉的吧，就是抗战以后嘛哈，然后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进军东北那个四平战役哈，就是第一次那个然后国军新一军啊新六军啊那个争夺四平啊，跟共军跟林彪的部队哈啊，这一次就是说老毛的错误啊，就是犯的太严重了哈，就是说他非要坚守四平啊，然后整个部队就被打垮了啊，然后被重创嘛，就是非常严重，然后呢就是长春嘛，后来一天就丢了。他后来包括公主岭啊很快就会丢失了啊，然后国军嘛大踏步的就进攻嘛，就是后来也是因为被那个叫停了嘛，被那个马歇尔叫停了，老蒋吧他有点投鼠忌器吧，如果当时不停战一路追过松花江打到哈尔滨去，那整个的战局东北的战局中国的内战的局面整个的就扭转了啊，一会儿下边会说这个原因哈。然后我还是说吧，就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吧，从这方面来看老毛他也不具备这个指挥像这个各个战区的这种能力吧啊，他因为他并不掌握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像林彪吧他是就是前线的这个指挥官吧，然后他比较谨慎吧啊，然后他能力还比较强啊。然后我说嘛，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像这个国军吧，他得确保一城一地吧，啊，共军他不确保一城一地的得失，哈，就是说，这方面确实是掣肘了国军了，哈， 包括、啊、怎么说呢，这个一城一地他为什么要确保，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你让工人占了吧，就是说一些地主啊之类的那些家庭啊，他们要倒霉啊，他肯定要保护他们嘛，哈，然后就要顾及这个吧。然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共军也并不是这样。如果他的武器的装备的这个补给力和人员补给力，尤其是这个武器装备的补给力丧失了，那他基本上就啊就失去了这种取胜的这种啊这种资格了。就说主要的他的这个武器补给力在哪里啊？在大连、旅顺啊，然后在松花江地区，就是在哈尔滨地区吧，当时主要是在这些地区。如果这些地区丧失了的话，因为你看东北的这个当然有一些装备吧是从朝鲜啊甚至苏联运送过来的，但是呢就是说他们的大部分的武器吧啊，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弹药吧啊，他还你看像这个弹药吧，他好多吧就自己造的不行，但是他挖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关东军以前储藏的吧哈。如果你把地方都丧失了，你挖你上哪去挖？你挖你也挖不到哈。尤其是旅顺大连嘛哈。如果这些地方就是被封锁了哈，甚至说像我刚说了松花江地区啊，你丧失了话，所以说这些就是在取胜的资格都没有了啊。其实这些是比较核心的地方。像国军吧，原来说过就是抗战时间吧，他丢失一些地方他没事儿，为什么？因为他呢武器的补给地在外国。啊，如果那个东西被切断的话，它就非常危险了啊！像滇缅公路被切断了以后，它那就非常危险了啊！必须开拓啊，拓封航线啊。然后我说吧，就是老毛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打造了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的威力相当之大，这个组织的控制力强、凝聚力强、战斗力强啊，那么他就可以放手的使用一些人。像林彪、粟裕这样，而老蒋就不行哈，他没有这么强有力的组织，他就不敢任用薛岳、荀立仁哈这样的哈，有点不太就是说对他不太服手吧哈，不太服手的人哈，他不太信。当然老蒋嘛，他格局是有点太小了，他的格局实在是太小了，还不如袁世凯，就是说他本身在用人方面吧，就是有点格局过小了。啊，对于这些人才不能放手的使用，如果他放手使用这些人才的话，那胜利一定是他的啊！当然了，他在46年嘛，实际上是有点轻敌的啊，他有点轻敌，甚至说在于东北方面的这种认识，他哈、啊、他是糊涂的，因为东北战局啊，哈、啊、东北的地位啊，它是核心，是关键，是内战的核心，是内战的关键。我再说关于治学方面的，像粟裕啊，他。也不是科班的哈、啊，但是他为什么打的成绩比较好呢？啊，比如说他，因为他是一路从士兵啊什么的在打上来的，然后他专业，他用心学习嘛，然后比如说他在那抗战时期黄桥战役吧，他打的那个国军他也不太强啊，对吧？所以说他当然他天赋也好一点吧，然后后来在内战时期，我知道他有情报上的优势，然后呢，他有一些像他们的这个武器装备啊，都是从东北运过来的哈、啊，量非常大。啊，所以说，在包括说的那个组织上的优势吧，土改得到了这些军队啊、士兵啊、兵员啊，是吧？所以说，他，你比如说，再说那个就是发生在46年底的一个叫什么战役，莱芜战役吧，哈，那就是因为啊国军严重的失败吧，那就是因为一个情报上的，因为他那里边有内线，啊，就是国军第46军军长韩连成，哈、啊，他是一个卧底。啊，还有很多方面，反正这个卧底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包括就是说，老蒋嘛没有持续的任用薛岳啊，薛岳虽然一开始就是说一开始到战场嘛有点失利啊，当然就是因为各方面原因嘛，但是后来他是，越来越就是说，就是了解了这些情况，也比较掌握了，但是后来老蒋把他给拿下来了啊，像孙立人也是这样，包括对新一军啊，在东北地区的这个。不当的使用，反正这方面都挺复杂的，就是跟他的一些格局啊、用人啊什么的这些人事啊都有关系吧哈。那么我这里再强调，就是说这个组织啊，它就像一个就是说像那种战争机器一样啊，它在这种斗争当中、战争当中，它有它的优势啊。一旦把这种优势转化到和平时期啊，用于治国什么的，这就不行了啊。我就像。我说的那个像斯大林什么的，他们一开始就是啊什么抢银行啊，那些什么就跟 就跟江湖会党那种似的哈。他们一旦啊上位治国，那就非常变得非常危险了哈。所以说这种组织啊，啊，他只适宜战争时期，但是呢，他一旦成功上位，啊，他对于治国理政啊，啊，对于治国方面啊，他制度建设，他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啊。就像秦国一样，秦国他打仗可以的，但是他这种秦制，他一旦变成啊治国的这种模式，那非常容易出现暴政啊。好吧，我简单说到这里吧，可能比较乱哈，因为我也是即兴说的哈，主要就是说毛吧，他不可能懂军事啊，因为他现代战争吧，太别复杂，像尤其是这个战略方面，像法国啊，他们这些东西啊，他们其实好多也都有偏保守的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认识啊，好多也就是像日本啊，他们都就是说没达到这个特别高的要求，没赶上时代的要求啊，像德国吧，他。还可以，像美国在海军方面可能也还可以啊，像日本呀、法国呀、啊，甚至英国他们，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战略战术思想都没跟上这种兵器的发展啊，这个兵器的发展非常重要。当然，而且就是这种兵器啊，他们这种对于现代战争特别复杂了，他们对于这个专业化的啊要求就特别高啊。然后还有是毛吧，他主要心思哈，然后他学习的东西嘛都没在军事上，然后呢，而且他没有这种就是说很多的这种航母体验嘛，对士兵啊，对将军他们的这种生活啊，他们的战斗啊，这些东西细节的了解他都不够哈，这个也是说明他决定他不可能懂军事啊。然后呢还有好多哈，像我说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因为他根本就不在前线嘛。像那个我还有忘了说了，他就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千里挺进大别山嘛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就是主力部队吧到山区打游击那就完蛋了啊，你派个那个二线三线的部队可以去啊，那个可以，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反正这种主力部队吧，就是说他的这个装备啊，重装备都扔了，那他就失去了战斗力的这个源泉了吧。然后还有就是调派1948年啊，决定调派粟裕派三个主力中队南下啊渡江嘛，分散国军的压力，这个又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啊，因为无后方作战那就完蛋了，他这个也是补给来源就丧失了，因为这个主力部队他需要这种大量的这种装备，大量的这种武器弹药啊，一旦脱离后方，然后你的这个伤病员啊什么的都没法转送吧。反正就是说根本就不可能打硬仗了，不可能打大仗了，也不可能取得很大的胜利了，然后呢幸好被粟裕硬顶下去了啊，老毛最后承认错误了。他像四平那个败得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啊，到1957年59年了，庐山会议那个黄克诚还说还专门批评毛哈，说毛说那是我主张的，那个黄克诚说你主张的也是错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一直耿耿于怀吧，就是黄克诚哈。虽然是毛，他顶撞了毛，说毛的这个错误太大了，啊，不能原谅。那当然了，侥幸啊，就是毛吧，也是运气好吧。一般，他也是运气好了啊，遇上蒋这么一个啊猪的对手啊，真是啊是毛的幸运啊，是中国的一个绝大的不幸啊。反正怎么说呢，就然后吧，就是我说的，胜利者书写历史，全面的改写历史啊。全力去扭曲这个改写这个历史啊，这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也是中国经常发生的情况啊。比如说那时候李世民啊，他杀了他哥哥弟弟嘛，然后他就要求史官篡改历史啊，这是只是一个开端嘛啊，但是古代都不如啊现代这么严重，现代这种集权制度啊，他这个权力啊无孔不入啊，对人的思想观念，对于文化这方面各个方面的渗透都非常严重。啊，他的这个控制都非常严重啊。好，我简单说到这里，再说多了可能就特别敏感了啊。请大家参考吧，反正比较乱啊。好，谢谢大家啊。好的，那个今天下午吧，给大家扯淡了一下关于毛的那个军事才能的问题啊。我现在吧，就是又想到一些内容吧，啊，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吧，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抗战时期那个整风问题的这类问题的重要性吧，啊，就是说，他强化了他的这个组织吧，啊，应该说就是抗战吧，就是确实是， 对毛啊，对共他们确实非常重要啊，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给了他们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尤其是提升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啊，确立毛的这个权威的这么一个契机吧啊。就是说真是真的非常重要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啊抗战吧，中日战争啊啊，对于中国命运的这种影响啊非常之大啊。然后呢我说像老蒋吧，他不是因为有飞机嘛哈，他进行，而且他比较喜欢干预指挥嘛哈，而且甚至说干预到一个团师的这种指挥上啊，所以说他给这个师啊团啊他造成了一个他的这个现地指挥官吧造成一个很大的干扰哈，因为他有一个飞机嘛，然后毛他没有飞机，然后他就基本上不会到前线去哈，可能顶多就是电报，电报也他们也可以说就是不听嘛，然后参考他的意见啊。然后我是忘了说什么呢，我忘了说韩战了哈，韩战的问题这个啊好多吧，就是直接就是因为毛的这种军事才能的这种低劣吧，造成很大的这个很大的失败啊。比如说就是我们看那个主要还是沈志华的吧，他的一些材料，他的一些书籍吧哈。比如说一开始就是志愿军嘛加入韩战，他是一种偷袭战术嘛，因为美军他当时没有料到嘛，而且他的美军吧他兵力比较分散，补给线也比较长啊，实际上这是他就是作战不利吧，而且当时也比较冷了啊，所以说那个志愿军嘛他的一个突然袭击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然后迅速的就撤退到三八线以南了哈。实际上这个时候吧就是说应该就是体面的结束这个战争啊，但是毛吧他人又有点自信心。啊，就非常的爆棚了，相当爆棚了，啊，轻视了美军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战斗力，啊，强大的这种补给，强大的空军，啊，因为他根本不懂，他因为你看林彪他们这些懂的人啊，他们都不敢去啊，他们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啊，当然老彭吧，他有点就是神经大条吧哈，他接了，但像林彪他们都不敢接啊，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啊，所以说吧。像那个第四次战役，反正就是说当时吧，如果在51年啊上半年吧体面的结束的话，在政治上国际关系的影响哈等各个方面吧都很好。但我们只是纯军事上哈，不知道毛是不是拖长战争他是有什么意图哈，他不知道什么意图，反正从纯军事上说确实啊他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哈，美军确实太强了。那个还有就是像第四次的战役吧，就是已经是那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已经败得非常明显了啊，到第五次吧好像就是更厉害吧，反正就是到后来就基本上就不敢进攻了，就是反正就是靠这种阵地战吧啊，这种类似的这种战法的啊，不是在那种大兵团啊进击啊什么那样的啊，反正就是这个关就是整个的韩战吧哈，就是体现了毛的他这种啊军事水平的这种低能嘛，尤其是美军这种现代化的军队啊，这种陆海空的这种，这像这种土鳖啊山里的这种土鳖根本他不懂啊，幸好吧美军嘛他主要是他就是节制的哈，他也不愿意扩大战争嘛啊，甚至他兵力的投入始终都很少哈，他后来也不愿意啊在北进了哈，因为他原本他就没有想北进哈，然后。我在说像后来这个神话的这种编造吧，比如说肖克以前说的，说68年说的，他说以前啊就没有什么四渡赤水出奇兵这种神话啊，这都是文革时期编造的啊，甚至于像毛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嘛，也都是像就是文革时期编造的吧，像以前那个谁说的，说在那个抗战时代刘少奇的著作里边就很少提到毛的著作哈，但是到文革时期再修改吧哈，里边就提到多次了，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是修改了那种历史了。还有就是毛掌握这么大的权力哈，比方说你有功劳，比如像林彪这种，他敢不把主要功劳归功于毛吗？啊，他不敢啊，他肯定是不敢啊，对不对？他不敢，所以说好多人都这样的，他争相献媚，争相说，哎呀，功劳都是伟大领袖的啊，甚至于像庐山会议上，像林彪这种还谄媚到那种极致的那种状态啊，反正我就补充到这里吧，啊，就是这是希望大家吧，对于这种 参考吧，这段中国历史因为非常重要啊，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也非常重要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参考吧啊，我的啊，暂时就说到这里。